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70集，老妖下。白玉堂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，觉得十分诡异。天尊继续回忆着当时的情景。 山坡上有一个大坑，妖王阻止我们上去，他说那是个蛇窝。 蛇窝？山贼在追杀那些人的时候误闯了蛇窝吗？ 那个女孩就是妖婆，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她就那样，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是那样。具体的情况是后来阴侯跟她熟了之后，她告诉阴侯老鬼在跟我说的。妖婆很小就成了孤儿，被人贩子抓了。小时候呢就做些苦活，长到十三四，一大群姑娘就被人贩子赶着准备卖去祭债了。 白玉堂微微皱眉，声如浮萍，兵荒马乱中的弱女子就是这样悲凉的命运。 他们在路上遇到了山贼，人贩子打不过，就拿他们当肉盾准备逃走。妖婆在队伍的最前边，等后边的人都被杀了，他还在逃。因为慌不择路，逃到了一个山坡，谁知道一脚踩空，摔到了一个坑里。他掉进去才发现坑里都是蛇，他被蛇咬了，觉得自己死定了。这时那些追他的山贼也冲了上来，发现是蛇窝之后转身就想逃，但是却踩到了一条巨大的白蟒。盗贼举刀疯砍那条白蟒，那蛇跟他们缠斗，最后几乎将他们都撕成了碎片。但是蛇的要害呢，也被砍了一刀，巨蟒身上插着刀摔进了坑里，这么巧就摔在了妖婆的脖子位置。蛇很重，妖婆觉得透不过气，但是又推不开那条蛇，看到刀就往下拽。他当时被很多蛇咬了，貌似里面都是毒蛇，全身抽搐，只靠本能在挣扎。但是他一拔出那把刀，就有一股鲜血喷涌到了他的脸上。妖婆说他喝了一口蛇血，带着一股蜂蜜一样的甜味儿。蛇血不断的涌出来，最后他几乎整个人都沾满了血。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身上的伤口也不疼了，蛇毒也不再让他难受了。最奇怪的是，身边的蛇都不攻击他，还有一条十分幼小的白蛇从那条巨蟒的身边钻了过来，缠绕到了他身上。紧接着妖婆发现自己开始产生了变化，她看出来的世界不一样了，颜色比之前更加鲜艳，活物和死物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区别，听觉也变得敏锐了，连草丛里哪只虫子在叫都能分辨出来。 因为蛇血的缘故？ 不止，公孙那四个师傅后来都研究过这件事儿。最主要是他开始被蛇咬了，同时中了百种以上的蛇毒，又喝了大王蟒的血，不只有血，应该还有胆汁，再加上整个人都在血里滚了一圈，总之一句话呀，这丫头已经死了，再活过来的根本不是人。你不觉得他的性格和举止也有些像蛇吗？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觉得这经历的确是害人。 那之后呢？ 妖王把他带了回去，不过天山都是男的，没个女人照顾他，于是妖王把他托付给了一个朋友照顾，黑水宫公主于孝元。 难怪叫黑水妖婆，原来是黑水宫的人。 黑水宫是百年前的一个江湖门派，门派不大，不过进出高手，因为宫殿建造在黑水畔所以得名。公主于孝元可以说是当时江湖上功夫最好的女人，如果是她教出来的，那倒是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厉害。 于孝元竟然会带她？听说她性格古怪。 何止是古怪，不过没办法，他欠妖王的人情，只好收了养。可笑的是啊，这两个都是心如蛇蝎，大概很合得来， 所以后来母女情深之类。于小元死的时候给他收尸的就是妖婆，后来给他报仇的也是妖婆。妖婆从小就跟阴侯很合得来，又很听妖王的话，所以后来住在魔宫不出来了。他的性格跟蛇差不多，你不惹他，他就跟雕塑一样，人畜无害。魔宫后边你们之前没去，除了夜叉宫之外，还有几个藏在魔山深处的山谷以及密林，里边都住着几个怪物。妖婆住的万蛇谷那个地方啊，你是绝对不想去的，漫山遍野都是蛇。 天尊说到这里大概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搓了搓胳膊一甩头， 哎呀，不过比起天蚕的那个天师坑还是稍微强点。 天蚕？望天蚕吗？他也还活着？ 活着啊。 白玉堂回头就见展昭端着一碗汤药出现在他身后。 喝掉。 展昭将汤药递给白玉堂，白玉堂嫌弃地看着那碗汤。 出门前小四子给我的，专治晕船，一包下肚永不晕船。 展昭将汤碗塞到白玉堂手里，示意他捏住鼻子喝掉。白玉堂皱着眉头，不过还是喝了。 哼，我太姨婆好久没出来了，最近可能天气暖和，所以她到处走动走动，等天一冷呢又会到山谷里面眯着了。 真的和蛇一样啊。 嘿，那丫头从小就看我不怎么顺眼，肯定是因为我的内功是冷的。她也不理你外公的，就跟阴侯老鬼做朋友，醉堂九娘因为随时可以生火取暖。 天尊抱着胳膊跟白玉堂抱怨，展昭笑着点头表示是这么回事。白玉堂喝了药之后皱着眉头，展昭顺手往他嘴里塞了颗糖。 翁老爷子还在呢，不过这些年也不怎么出来了，比我太姨婆还不喜欢走动。 白玉堂站在栏杆边望着远处一望无际的海面自言自语。 望天蚕，传说中那个一刀出鞘山海断的望仙刀。 老翁和叶知秋他师父清我山并成二蚕，一个就天盲，一个就瘸，还少条胳膊。不过老翁脾气坏很多。 你是不是想见识他的刀法？有空跟我去魔宫，我哄他出来给你打架。 白玉堂笑了点头。 他又打不过我，你要练刀找他干嘛呀？不会找我呀。 白玉堂瞟了天尊一眼，慢悠悠吐出一句话。 腻了，想换个新鲜的。 天尊倒抽一口冷气，展昭赶忙劝架。正这时就听到前边妖妖发出了鸣叫声，三人抬头只见不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一座孤岛。另一边忙了一夜的公孙被一阵嫩嫩的鸣叫声吵醒，睁开眼就见天已经亮了，身边小四子没在，对面床的赵普和小梁子也不在。公孙豁地坐了起来，想到昨晚上忙到后半夜才回来，躺下的时候赵普好像还跟小四子说了一句让小四子明早不要叫醒他。公孙拍脑门觉得自己不像话，大家都在忙他竟然在睡懒觉。不过外边还是有叽叽叽的声音传来，闹哄哄的，像是小鸡在叫。 哪来的小鸡啊？ 下床推开门，公孙除了被明媚的晨光晃了一下眼睛之外，还被眼前的景象晃得有点晕。就见院子里不知道哪儿来的一大群小鸡，叽叽喳喳的正在满地啄小米吃。小四子蹲在中间，手里拿着一个小米罐子正喂鸡呢，身边一群圆滚滚奶黄奶黄的小鸡崽儿。再看周围，丫鬟们捧脸的捧脸，捂心口的捂心口，一个两个母爱泛滥的看着小四子。公孙纳闷这一群小鸡崽儿哪儿来的同时抬头看了看，他本来想找赵普，却一眼看到了个人。公孙瞬间以为自己产生了一种错觉，就见前边两个穿着土布衫灰头土脸的年轻人， 站在前边拿着一根竹竿的是南宫季，而站在南宫身后那打扮就比丐帮的稍微干净一点点的竟然是赵真。公孙惊讶不已，看了看左右，就见其他人都不在，就殷侯拖着下巴坐在周边打哈欠。公孙到殷侯身边坐下，一脸懵， 老爷子这是干嘛呢？ 说想过过平民百姓的瘾。 莫不是赵真想用这种方法去接近那几个八族列岛的遗孤？他惹来了吧？这不会出事吗？ 公孙有些担心，南宫立刻在一旁附和，趁机劝赵真：“ 皇上三思啊！” 你看你这德行，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大内侍卫，你就不能跟朕一样接地气一点？ 赵真横了南宫一眼，拿着根稻草指他。众人默默地看赵真，那意思你倒是把朕先改了再说。说话间，外边哗啦哗啦跑进来一群大内侍卫，都换了装，不伦不类的。赵真不满，瞪南宫： 带那么多人干嘛？ 是本王安排的。 赵真回头就见八王爷黑着张脸进来了，赵真立马瞪南宫： 找死啊你，敢跟皇叔告密？ 我若是什么人都不告诉，就单独带着你去封，这有什么三长两短？那才叫找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陈帆， 怎么不高兴啊？ 我失宠了。 啥？ 你也失宠了？ 我怎么不觉得？ 你看昭昭现在出门都带谁？ 我家玉堂。 呸，非人的。 哦，你吃小五的醋？ 我才没有。 可能。 唉， 导演，跟你商量个事儿。 哎，云帆呀，你说。 我多拉订阅分享，你给多多加点戏份。 难得啊。 没问题，那最近你就辛苦点儿。 好。各位看官，我加多多的戏份就靠你们了。